毁人不倦的影分身最终因为到时间全都消失了。唯一让他欣慰的是那些被招到仇恨的玩家大概也都察觉到这些影分身完全不是针对他们的，最后再没有对他攻击，不然追着他没完没了的话，他这真身也无处可逃啊。人法百流斩，毁人不倦还想再闯，又是一个技能丢出，数道水流朝着拦在前面的君莫笑窜去。这样直来下去的技能当然不可能对叶修造成什么威胁，随便一个走位让过，这边毁人不倦也是立即反向的一个走位，然后手一扬扔了个烟玉出去。毁人不倦的忍者意识不错，之前暗黑殿堂忍具用完重生复活后第一时间就把忍具全都补了个齐。紫烟滚滚瞬间铺开，这是烟玉比弹药专家烟雾弹强大的一个地方，见效极快，只不过烟玉爆开所能笼罩的范围就要比烟雾弹差很多了。此时的毁人不倦只是想把烟雾当个墙，让君莫笑暂时不知道自己的动向罢了。看到紫烟出来，毁人不倦立刻开始行动，却突然听到头顶好像阵阵轰鸣，抬视角一看，君莫笑头顶转着螺旋桨，用着机械旋翼直接浮空在紫烟上面。毁人不倦在紫烟这一端偷偷摸摸的举动尽显对方眼底，这一瞬间毁人不倦觉得自己真是白痴极了。君莫笑操纵着机械旋翼一个俯冲，半空中收了旋翼，剑光闪出，毁人不倦刚要躲避，就听到轰一声响，脚下居然发生爆炸，一股气浪掀得他一个踉跄。毁人不倦低视角一看，地上已经就是点残留的碎片了，但他还是认出这是机械师的机械技能追踪。怎么就没察觉呢？毁人不倦泪流满面了，因为小机器人是从紫烟里钻出来的呀，他这烟玉扔的自己的行踪没掩护住，倒是掩护了对方一个偷袭。因为这一炸，毁人不倦调整角色身形，君莫笑这银光落刃也就没能躲过，被直接冲翻落地，连忙瘦身操作，君莫笑一步就已经赶了过来，一记落花掌正拍脑门上，轰一声响，毁人不倦被崩飞了，传送门迅速在他的视角内变得遥远了。打不过呀，毁人不倦心生退意了，连自己的技能都被对手利用，成了对方偷袭的掩护，这实在让毁人不倦很有些挫败感。打不过就跑，在保命方面毁人不倦还是很有点天分的，决心下得也很快，这次落地看都再没看那边的传送门，转身就跑。叶修的君莫笑自然是大步追了上来了，造型滑稽是滑稽，但属性是实打实的，这移动速度叶修相信足够应付毁人不倦了。而且追着这么一看，毁人不倦的速度还是让叶修觉得有点慢，现在可不是自己赶路了，没理由还做什么保留啊。叶修有些不解，但后来盯着毁人不倦的时候，突然觉得他的装备有点异样，这才猛然间想起毁人不倦挂了的时候也是爆出了两件装备。斩楼兰当时是不屑一顾，但确实也是玩家群中少见的极品了，那两件装备恐怕也是有加持移动速度的，现在没了，毁人不倦的移动速度可不就有些下降了吗？此消彼长，叶修更是毫无压力了，也不着急，一边追着一边朝毁人不倦打着冷枪。毁人不倦这跑的也没个什么计划性，只是知道传送门那一关是闯不过去了，就想着靠速度把君莫笑甩掉。本来他也还有着信心呢，但跑着跑着，身后这家伙总是那么不远不近的随着，时不时就来几枪，让他烦得不行。看这个模样，对方完全行有余力，这是在逗自己玩吗？ 毁人不倦郁闷地转回视角扫了眼，君莫笑那滑稽的造型啊，无时无刻都是那么的夺目。但此时毁人不倦倒是瞬间反应过来了，这家伙是换装备了呀。完了，之前的移动速度优势恐怕是没有了。毁人不倦立刻想明白了这一点，对方真的是很轻松地追在后面和自己耍呢。靠速度摆脱不了，那必须就得躲躲藏藏了。于是毁人不倦开始又是钻胡同又是翻墙，凡是看到能隔隔视线的地方都会利用起来，但是没有用。好几分钟过去了，君莫笑依然可以死死盯着他，毁人不倦想甩甩不掉，也脱不了战，而这家伙却也一直没有追上来。 难道他的速度其实也就这样，刚刚好和我一样，追不到了？ 毁人不倦心下想着。 这样的话，那就看谁更有耐心吧。 毁人不倦不放弃，经常等机会拾荒的他那是很有毅力的。毁人不倦不知道的是，君莫笑迟迟没有追上他，那是另有原因的。 好了，我和包子都到了。 叶修这边收到了唐柔发来的消息。 哦，那我动手了啊。 叶修回了消息，操作下去，君莫笑突然提速。毁人不倦这还想着比耐力比毅力呢，突然就听到身后脚步声越来越近。 是那家伙吗？ 毁人不倦心下一惊，不得不转视角看了一眼。可不是，一直不远不近跟着的君莫笑此时赫然是越逼越近了。毁人不倦这一刻也算是尽力施展平生所学了，但是没有用，君莫笑就这样在他一次又一次的转回视角的间隙当中逼近着，不断的逼近着，手里剑、影分身、散灵这些技能都没有用，都无法阻止君莫笑离他越来越近的事实。结印，毁人不倦又操作起来了，又是忍者大招影舞。这次影分身一出，毁人不倦立刻操作着朝君莫笑扑了去，他想趁着乱劲儿找个君莫笑留意不到的角色偷偷遁走，可走的方向毁人不倦都已经看清楚了，忍者那必须得很会利用地形才行。影舞袭来，毁人不倦倒是真的很喜欢用这大招，也难怪可以驾驭得不错了，但是在叶修面前这还是嫩，太嫩了。那些操作起来并不太尽心的影分身想干扰到叶修，实在有些痴心妄想，轻松轰了几个技能就把身边袭来的几个影分身给击飞出去。视角再追一圈，那个偷摸准备遁走的影分身早被叶修看在眼里，毁人不倦的意图叶修已经完全识破。一声枪响，偷摸遁走的影分身屁股中弹，毁人不倦心情那叫一个低落呀，他知道自己的手段这一次又被对方给看穿了。影舞之心立刻重切了一个，操纵着影分身，毁人不倦寻找着君莫笑注意不到的方向。找到了，毁人不倦看准一个空档，连忙把影舞之心切到这边，急忙就想趁乱跑远。这次倒好，君莫笑直接一个影分身直接就堵到了他前面了。这到底是对方露出的空档是陷阱，还是对方反应快操作快，根本不把自己这样的手段放在眼里呢？毁人不倦不知道，但君莫笑已经又堵过来了是事实。跑吧，连忙再次切换，结果身后那个影分身却在这一时间突然就全消失了。技能时间到，毁人不倦已经忙乱的连技能时间这么重要的东西都忘了去留意了，这么低级的失误实在不应该发生在这样的高手身上。 整天拾荒有什么意思啊？你靠这个生活呀？ 叶修说话了，这是双方难得的一次照面。毁人不倦抽身就要跑，但这次君莫笑都已经年近身了，叶修会给他这种机会了？ 千机伞一抖，立时攻上。而这一次不再是什么拦截，而是成了生死相搏。毁人不倦接连中招，生命不断下降。他也在努力挣扎，也在努力操作，没想之前被人围到后直接离开电脑放弃。但是没有用，平时让其他玩家完全无法招架的那些打法，那些操作，在这人面前全像是小孩子把戏一样，轻而易举的就被化解了。 这么好的身手，拾荒多可惜啊，要把才能用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啊。 叶修一边揍人，一边还是絮絮叨叨。毁人不倦都快疯了。 这几天在打总决赛呢，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叶修说着，君莫笑一毛又从毁人不倦身上带出一串雪花。 就是荣耀中最最最最厉害的玩家和角色在对抗啊。 叶修接着说。 这些都不知道，你当你是世外高人啊？ 君莫笑一个抛头，把毁人不倦扔到了墙上。 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 毁人不倦虽然头上脚下的从墙上滑落，但这些并不影响他的真人说话。 我在组织战队，要不了来入伙啊，有工资，包吃住哦。 一边揍人，一边发出这样的邀请，这完全就是《水浒传》里的土匪作风。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浑人不倦显然并不欣赏土匪的豪迈。 你还算有点水平，当个是垃圾的也太可惜了。 我实的从来不是垃圾。 切，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真正的极品，比如我手里这样的武器，见过吗？ 浑人不倦当然没见过，但叶修拿千机伞说事儿，未免有些太过分了。这武器整个荣耀里也不会有人曾经见过。 这才叫极品，你拾一个来看看。 这是砰， 毁人不倦又被拍翻了，但这次倒地后却再没能站起来。 哎呀， 叶秀一怔， 死掉了。光顾说话没注意这家伙的生命，他好像要说点什么呢。 叶秀嘀咕着，